这词儿咱们都知道是衣服的总称，对不对？ 对， 尤其 衣服， 尤其指大衣这个总称。 衣服，反正就穿的呗。 那就，那我们再来看前面一个 over 啊，这个前缀。那我们看看吧，它是套在衣服的上面， 衣上面，外面吧。 上面 和 外 面一个意思， 差不多那意思， 那就是穿在外面的那层衣服。 对，那你想想，这冬天了啊，在里面穿点衣服，外面出门的时候怕刮风、怕下雨的，是不是再套一外罩啊？ 那就是外套和外大衣。 哎，没错，就这意思。 外衣、外大衣。 是 什么样的衣服呢？大家想想啊。 啊。 怎么说呢？首先，第一，它穿在外面。 嗯。 第二呢，它也是比较厚的。 对， 第三呢，咱们也得稍微长点， 比较宽松，比较长一点， 比较宽松，比较长， 就是能给您啊裹上， 有点那意思， 是吧？ 得个风衣呀、啊 嗯， 大衣呀、啊， 就这感觉， 那种就是富妈也比较喜欢的风格的这种。 哦，我什么时候喜欢这种风格呢？ 一到冬天都是那样的， 哦， 都裹着， 好吧？谁不裹呢？其实我觉得哈，在北京金秋了，如果您去逛衣服店的话，主打的就是这些 overcoat。 逛衣服店 啊， 逛商场吧，逛衣服店 啊，反正就买衣服吧，对吧？啊，就这种感觉了啊。 就是看到的这些，马上秋冬要上了，就是 overcoat， 哎， 就是外套的总称。 对 啊，不管你什么夹克啊，不管你什么大衣呀、啊、什么的风衣啊、overcoat 都是可以的。 告诉大家小秘密，韩老师最喜欢穿的就是外衣了。我冬天、秋天的时候，每次我跟他见面啊，人家都是要换一件新的 overcoat。 说这些也没有用，大家也见不着，是不是？ 嗯，有图有真相是吧？ 对，我一会儿给大家在公众号里就会发这张图，上面就有 overcoat 的一个图像，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太好 了，是什么 了 啊？ 嗯， 好，第二个单，哎 ，overcoat。这也不用组什么词了吧？ 不用组什么词吧？我觉得 是 吧， 就是叫大家给大家放个图就行。 对 啊 ，a long warm coat worn in cold weather， 在比较寒冷的季节穿的一个比较长啊又很保暖的外罩。 行， 嗯， 第二个词来了啊，这次特别重要 ，overcome。 好。这个词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个动词啊，所以重音在第二音节 overcome。 接下来我们看 come， 刚才刚讲的啊，它表示的是来，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哎，你怎么来呢？你来了，我在你的上面来，言外之意要把你征服，把你克服，驾驭于你。 哎呦，气势汹汹的 啊 overcome 是哈，来了啊 ，overcome 正在上面来的， 对， 腾云驾雾而来。 哎，对对对，就是什么踩着筋斗云，然后就来了，然后把你征服， 驾驭这种感觉。 对，没错。 它其实是说来到什么之上、，overcome 有种要越过的意思。 对 啊，就从什么事情的上面走过去。 对，我记得，金老师，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哪年是北京非典？2003、04是吧哈？我记得有一首歌就叫 We Shall Overcome， 我们要 克服，我们要共度难关。 你看， 嗯， 它一直就是你要从困难的上面过去， 哎，把它逾越过去，驾驭过去， 所以我们就理解为克服， 没错， 战胜， 嗯，就是overcome。 哎，你还真是有意思哈、 嗯， 没有哪个词说我要穿过这个困难， 嗯， 说我要越过这个困难，就是说你要从它的上面过去、 嗯、对，所以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人生啊，人生不易，有的时候你首先要遇见困难， 哦， 面对困难， 嗯， 最后怎么样呢？ 越过困难。 哎，你看是 不 是， 他 不 是说你对着困难啪一下就撞上去。 对呀、啊、 这就是什么， 嗯， 人财两伤。 对对，没错没错。 你这就不聪明。 对，你不能 聪明的是你要站在一个高处看问题。 哎，去解决它，是不是？ 你要越过这个问题。 哎，你不能人财两空。哎，不。 对，你不能说只是就撞上南墙了，这样不行的。 对，所以你首先要这个 anticipate， 要去预见到哦有问题了，是不是？ 嗯、 然后是 confront， 要面对它， 直面它。 对， 最后怎么样呢？ 然后聪明的从上面过去。 哎 ，overcome。 对，就别直接撞过去，因为你是撞不过困难的。 是，没错。 好，所以这个词的第一层意思，那就是克服和解决。 好， 你看我们说很多运动员克服了自己的伤痛， 赢得了奥运会的金牌。 必须要听听这个短语，这个句子。She overcame injury。 这里的 overcame 啊，是一个 overcome 原型的过去形式。 Overcame injury to win the Olympic gold medal。 这里的 gold medal 啊，就是金牌。大家不要用 golden medal， 那是含就是那个的金，像金子一样颜色的啊， 金子般的牌。 哎，对，所以是假的。 跟金牌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对。所以这里您看啊，这个 overcome 它的后面是一个及物动词的形式，所以直接挂上 injury 就行了。 所以也很好哈，当然他用的多的是 overcame， 是他的过去式形式。 对，另外呢，后面挂不动式，你克服了伤痛要做什么事情呢 ？To win the Olympic gold medal。 是的，说这两个政党啊，设法弥合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哎，我们想想，这哪能用上 overcome 这个词哈？设法弥补或弥合了分歧。 其实我们说的弥合就是解决。 哦， 对不对？就是克服，就是攻克，所以你看这个词非常灵活。 所以您看，你要是只记得它是一个克服，你恐怕就觉得说它只能用在问题上， 哎， 难关上。 对。 但是你看这个句子，它就巧妙的用了一个解决问题 分歧 的意思啊， 哎，对对对， 解决分歧也是这个意思。Overcome，你们什么？越过了这个分歧。 对，那个分歧呢，我们可以用 discrepancy 啊，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 differences 也 OK 的， 就是 differences on the issue， 对这个 issue 这个问题的一种 分歧、我们就可以说 overcome their differences on the issue。 特别好。但是朋友们，你往前去看哈，它是两个政党啊设法，可能我们一想的设法，哎呦，得做最大的努力，什么 try one's best， 对不对？感觉很 low 啊。那不妨呢，我们升级一下自己的语料库，用 manage to do something。这个特别好。 manage 就是有一种想了很多办法，很多的办法去处理问题的这个过程叫 manage。您看那经理 manager， 是干嘛的呀？ 就是想方设法的 解决问题的呀。 对， 对， 对， 没错， 想方设法做经营啊。 对， manage the business， 是不是？ 还有金鸟老师设法的黑我，你看都是这个意思啊。 哪有啊， 群众眼睛雪亮 的，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症，真的。就别人就说，就别人出口气他都觉得是对着他吹的， 是吧？ 是不是有点这个？ 没觉得，一点都不觉得。 用玻璃的心那种。 我说话实打实的。 玻璃心，有点玻璃心哈。哪有？我都正在给你洗白白，营造你光辉伟大的形象。但人家同学们说富妈就差个奶嘴儿，这不是我说的。你看那个同学们那个聊天室说的， 这是跟我熟了，你知道吗？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富妈就差个围嘴儿了，就 围嘴儿啊，奶嘴儿， 奶嘴儿啊。对，是吧？围脖奶嘴了，就差一个。哎呀，可爱呀！ 大家开心就好。 啊 ，cute，so cute，so cute， 你真 skirt 小精管儿。弥补啊，这个词的意思。 对 ，overcome the differences on the issue。 所以这句话当中呢，两个点啊，第一个是设法做某事，升级语料库 ，manage to do something 啊。第二个，弥合分歧，就是 overcome。differences， 同学们，你们说，战胜这种意思，咱能不能用 overcome？ 我觉得行啊。 咱说哪个队战胜哪个队，咱能不能用 overcome？ 他难道不是拼尽全力赢得的吗？他难道不是拼尽全力去战胜的吗？他难道没有克服困难吗？ 好了，我们都懂了，这词儿可以表示战胜这样的意思。 在决赛中，瑞典队轻松战胜了法国队。In the final game, Sweden easily overcame France。 您看，两个国家 Sweden easily overcame France 就是这个，瑞典队轻松战胜了法国。 这个词真有意思。我们要看看它的引申含义。它还有一大意思， 等于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嗯， somebody be extremely strongly affected by something。 嗯， 啊，被什么东西啊极大的影响。 哦， 说哎呀，在葬礼上，他的父母啊是悲痛欲绝。 嗯 ，his parents were overcome with grief。At the funeral. 哦，其实你从字面理解的话，就是被这个巨大的 grief 这个伤痛给征服了，那不就是受到巨大的那种波及影响吗？ 对啊，就是那个东西老来克你，就是那个伤痛的东西，它老来 overcome 来克你， 还老克，哎， 所以它就是受到那个东西的影响。哎，我们学过一个词叫 overwhelm， 嗯 ，overwhelm 就什么东西像那个海浪一样。哗一下袭来就把你给 吞没 了、哎、吞没 了，对对对， 淹没了， 没错没错， 那种感觉悲伤嘛、嗯、犹如什么潮水般的。 哎，其实你看中东西方文这个文字是相通的，内涵是一致的， 是啊， 嗯嗯， 所以呢就今天就看到说 overcome 还有一个这样的词义。 对，那朋友们一定注意哈，你如何能够区分啊、被什么所战胜，或者是被什么受到极大影响，看后面的介词、嗯，一个是 by， 一个是 with， 对吧？ 嗯，对的。说呀，那个女人啊是被那个烟给呛死的。 嗯， 哎呦，你说这个句子我怎么也想不到能用 overcome 吗？ 那首先咱们先来说这个句子最主要的就是她死了，对不对？ The dead woman， 嗯 啊，这个死去的女人呢 ，the dead woman had been overcome by smoke。 哎，这个太经典了，太惟妙惟肖了， 太惟妙惟肖了。 嗯嗯、 overcome 就是多到你都已经承受不过来了，然后。把你给呛死， 呛死了，对对 对， 对 就是这种，都你身体承受不了了呀， 对， 它摧毁了你的身体啊， 对，没错。另外就是大家有时候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就是经常你表扬一个人，其实有时候就是要把它消灭。 哦，是吗？ 就是 overcome by praise， 捧杀， 哎，捧杀，对，就这个意思。 Overcome by。 Praise， 对 ，P-R-A-I-S-E， 对，捧杀，嗯 嗯， 对吧？ 嗯， 那他死了，怎么死的？那个 overcome praise， 对 ，overcome， 所以这个 overcome 这个词真的力量还挺大的， 很大。 要么你克服困难，要么克难把你给克了。 是死是活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吧？ 就是这样的 ，overcome 是这个词、 嗯，对， 它的意思就是 come 从哪 come 上面过去。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哈，就是你不要走极端。极端一定会导致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平和， 对， 稳重， 嗯， 是吧？平稳，我觉得是很重要一点。 大定， 可以可以。 因为啊、 嗯， 过犹不及。 哎，对对对对，我们总是那个 from something too much to something too little， 其实这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啊。 嗯，嗯是的，是的啊，真的啊、哦 嗯， 同学们哈、啊， 嗯， 凡事过犹不及，不要走极端，要适而止。 又来了。对对对 ，skirt 而止。 网红女主播好厉害， 反正富妈每次一来， 嗯， 都能成为我们聊电视当中的主角，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几百个哈哈 哈刷屏而过， 刷屏而过， 然后各种富妈的段子又出来了，哭唧唧一分钟啊， 嗯、 说富妈，啊，你看啊，关系太好了，朋友就这样的，你看那老友记不也这样吗？ 啊、 哈 哈 哈，啊，这个句子好陌生，哈哈哈，你 看。嗯 开心就好啊， 开心就好，对对对， 开心就好， 没错。学习啊，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儿，我们就愿意陪着您，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 嗯， 来，刚才大家说那词儿 overlook 来了 啊，对，嗯，那咱们复习一下哈 ，over 在这里呢表示的是在什么上面，所以怎么看呢？我不是平视，不是审视，不是好好看，是从上面就瞟一眼的看，嗯， 俯视。 对，那你看那种俯视，你能看清楚吗？看不清，对吧？ 嗯，看个大概吧， 就看个大概齐，对，所以可能会忽略很多的细节，因此这个 overlook 啊，就是我们说的俯视或者是忽视什么事情。 对， 嗯， 你要是像那个老虎一样盯着看，那叫虎视眈眈。 对， 你要是俯视， 嗯， 你就看不太清楚了。 哎，对，没错，没错。 是吧？ 对， 没说虎视眈眈的，没这么说。 对， 叫虎视眈眈。 所以中文有一个成语叫做"君临天下"，对吧？哈，皇帝高高的在上面往下看，有的时候我们在辩证的逻辑就会想，他真的看得清吗？ 看不清。 嗯，因为太大了。 太大了。 局面太大了。 哎，对对对。嗯。 对。它这个它这个 overlook 的意思是有一种忽略和没有注意到的意思。 嗯。 都站得太高了，看不太清楚细节。 那咱们看看英文解释吧。 To fail to see or notice something. 就根本就没有看到或者是注意到什么事情。 对。你比如说，哎呦，他好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嗯。 He seems to have overlooked one important fact. 他好像是忽略事实了。你看 ,overlooked one important fact. 你看对于那个重要事实给 overlook 掉了。 对。没看见。或者是对什么不良的现象啊， 嗯， 不予理会。跟那视而不见似的。 哦。 英文中还有一种说法叫Turn a blind eye to. 哎，对，就是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错。嗯，所以就有点像这个 overlook、对不对？ We couldn't afford to overlook such a serious offense. 对于这种 a serious offense 这种违法的行为，咱不能够什么呀，这个视若无睹。 对，我们伤不起、We cannot afford to。 哎啊，我们伤不起， 我们伤不起。 对对对，特别好这个翻译。 我们伤不起 ，overlook 忽略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伤不起，我们必须得管。啊、 对， 好。然后呢，就是咱们所说的站在上边俯视和眺望的意思。 嗯， 好，说哎呀，一家冰湖的餐厅， 就是在湖畔边上的餐厅。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这餐厅能够俯瞰整个湖面的景色。 哎呦，太美了， 太美了啊 ！A restaurant。Overlooking the lake. 朋友们您看此处的 overlooking 已经做成一个现在分词后缀定语来修饰前面的名词 restaurant. 哎 ,overlooking the lake. 嗯。 这个例句可真逗啊，说好几栋房子都看得见我家的后院。 啊。 是说那几栋房子都能看见我家。他们都在俯瞰我家， 那其实是我们家那个后院能够被别人给看见，是不是？ 对，所以英文啊、就是这样的主动被动的调换关系。 嗯 ，Our backyard， 我们家后院 is overlooked by， 哎呦，被人家都瞅见了。 Several houses， 此秀的那个 several houses 也不是房子看啊，而是房子里的人在看。 对，也可以指好房子看。 对，房子自己欣赏自己 是 吧？ 就是从房子的视角看的。 嗯， 也可以 be overlooked by something。 对，所以朋友们，您看哈、在这个中国古代的建筑当中，那个正房都是最高的。 对， 你 地位高。 哎，一个地位高，一个其实是。有私密性的一个保护的， 这个叫视野高， 视野高、我只能看你们，你别想看我， 你们别想看上来。 对对， 它是单向的看， 对对对，没错， 是吧？好，俯和仰就是一对反义词， 是 俯视和仰视。 嗯， 好了，我们来看看，这是它的第二层意思了，表什么在什么之上，已经是清清楚楚了啊。 嗯， 在外面外套啊，在问题上面战胜克服。 还有呢，就是在上面看就不好好看呗，俯视忽视 忽视。 嗯， 第三层意思 over。 这个 over 呢还可以表示翻转，就转过来。 over。 嗯。 哇。 对。 翻转的意思。 哎，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给您的这些词呢加这个动词，您就想象一下，就是翻着做这个事儿。 来来来，第一个 throw, 扔这词儿 ,throw。 对 ,throw, 啊、表示的是怎么样扔。 扔出去。 那咋扔呢，你看看 over, 给它翻着扔过去。把这个东西 扔翻， 哎，对，掀翻， 掀 翻，哎，你像那个掀翻你的蟠桃园的那个桌子，是吧？啊，或者一言不合就翻桌， 这就叫一言不合就掀桌 啊，对。 哎，这个掀桌就叫做 overthrow， 哎 ，overthrow 这个词通常它挺狠的，它挺狠的啊，比如推翻政权了，就通常是这个， 一般是推翻政权 的意思，对对对， 政变啊，推翻打倒，干下台。 对 ，to remove a leader or a government from a position or a power by force， 用武力去 推翻当权者。 对，所以 the president was overthrown in a military coup。 thrown 啊，这是一个过去分词，做被动，就是被赶下台，被推翻了。 是的，所以这个词儿，请你不要随便用。 嗯， 它只是用在一个政治当中。 那如果我想用呢，比如说，推翻了某种理论。啊，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词，就是 overturn。 好 ，turn 是什么呢 ？turn 也是转啊。 哎，对，没错。所以你看，这个转呢和那个 overthrown， 它那个力道和用法都不一样。就刚才我们学的 overthrown 啊，通常就是政权的推翻。 是的。 对，但如果你想翻别的 您就用这个 overturn。 翻别的， 哎，翻别的， 翻哪样啊？ 嗯，比如翻个桌子啦，翻个椅子， 这真是掀桌那种，啊，汽车打滑翻倒了， 翻倒了啊， 啊，这种是或者是推翻什么决策和判决， 哎，对， 我们来看啊， 嗯 ，if something overturns or if somebody overturns, it turns upside down or on its side。 这里的 upside down 啊是一个很漂亮的表达，就是颠倒。上下颠倒这样的意思。 嗯 嗯， 汽车打滑翻了。 嗯， 就 the car skidded and overturned。 对，首先是打滑 skidded， 然后就翻了。 这个最好理解了。你看它几多少度啊？翻过来了 啊？对，哎，我小时候有一次骑自行车，就是然后一捏闸，捏这个前闸，一下子就 overturn 了。 就等于是头着地呗， 对， 脚朝天。 然后我记得很蛮清楚的，我的胸正好是从天上掉下来，就磕在了那个把上，车把上。 哦， 大概有十几秒钟，我是无法呼吸的，记忆犹新。 所以啊，才有了如今的玻璃心。那会儿心脏受损了， 哦， 那时候心伤到 碎了， 心 肺都肺也碎了， 心肺那会儿就受到一个撞击，不明的撞击， 是是， 导致后来的心脏有些脆弱，时不常的，小心了啊，小心了，就啊，暗暗自的捂着胸口，疼了。 下了节目别走啊，给你请着。 就是哎，说的就是汽车打滑翻倒嘛，是不是？想那么多， 你看 汽车翻倒了，不就是那360度翻倒了吗？ 你看这主持人多厉害，跟什么事儿没发生似的。 他猛然站起来，弄翻了椅子， 嗯， 一言不合就翻椅。你看、，He stood up quickly。Overturning his chair. 这个句子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语法点，朋友们注意，前面的主谓宾 he stood up quickly 结束了，后面呢是逗号 overturning， 大家一定记住，主谓宾逗号快要多音，咱们以前在十五选十的课上讲过， 我记得，表示结果。 对了，他站起来了，突然间站起来，这个突然间站起来，最后造成啥结果了呢？ Overturning his chair， 把他的椅子给打翻了。 哎，造成一个结果。但说、咱说这意思哈， overturn 就是什么东西什么底儿朝天啦，或者是头脚相反啦。Overturn， 那 overturn 呢？首先表示这个意思，在去年的四六级的十五选十考试当中出了一个题啊，就说啊，那个克隆羊叫多利，在苏格兰的一个七八月份的一个农场里面就出生了啊，结果呢，这个出生的现象它打破了长久以来大家认为单体什么细胞克隆技术无法实现的这个理论、 哦、 这个推翻打破什么理论，就这个词儿。当时让大家选，好多人不认识，选不出来 啊。Overturn 原来是这个词， 哎，对对对、 哦、 嗯， 翻转了， 哎，翻转，把你推翻， 颠覆， 哎，颠覆了， 颠覆， 对，特别好，今天晚上说一个很好，颠覆了， 这不稿上的吗？ 哦， 看不看稿啊？ 看稿，看稿哈。对， 他是演技好啊。 Skr 啊，你真 Skr 魔鬼、啊， 逗了， 颠覆， 对 ，overturn 是 你那个撤销判决， 嗯 ，overturn decision。 撤销定罪。 嗯 ，overturn conviction。 那撤销裁决呢 ？overturn verdict。 对 ，verdict 啊，所以都是那个推翻撤销。 对，嗯、本来定罪吗？而且没罪了。 哦、哎，没罪了。 是不是一个180度大反转啊？ 真是这样的。 是吧？ 嗯，所以今天给您讲的一个是 overthrown， 一个是 overturn， 您可一定注意别瞎用。一个是政权推翻，一个是其他的东西或理论的推翻。 对，就是前面那个比较重一点哈。 哎， 就少用一下下啊。 嗯， 好，今天要讲的这些词语和例句呢，就是这样了。双木林说，嗯，主谓宾加逗号叫 doing。 Monica 说，牛油果吃多了， 有可能。嗯，富妈还是挺那个， 嗯， 矫情的啊。 你看又来了， 不来了。好，来，我们给大家把这个今天的词语， 嗯， 朗读一下， 朗读一下啊， 朗读一下，来。嗯Over 的第一层意思， 表示过分或超过。 Overcharge， 要价过高。 Overestimate， 高估。 Overpay， 多付款。 Overproduction， 做名词，生产过剩。 第二层意思， 表示在什么什么之上。 Overcoat， 外套。 Overcome， 战胜，克服。 Overlook， 俯视，疏忽。 第三层意思， 表示翻转。 Overthrow， 推翻。 Overturn， 颠覆。 好， 嗯， 这几个词，嗯，反正只要后面是加上动词的，重音就在后面。嗯、 对， 如果后面是 coat 衣服这样的名词，那么重音就在 前面。 哎， 嗯， 好了。大家也非常喜欢 avocado 这个单词，就是 牛油果。 你们学会了也不错，富妈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你们。 我很开心，很好， 嗯， 非常不错， 表扬。 嗯， 好了，今天这些词语呢，就是 O 打头的这些词，我们学到了一个词中词，就是 estimate， 还记得吗？ 对，没错。 st 表示站立哈、啊、mat 表示什么人？ 人。 classmate， schoolmate。 嗯，没错。 同班同学， workmate， 同学、嗯、工作的 工友。 工友，对。嗯、这个 est 出来，出来站着数，就是估计。 对。 overestimate 就是 高估。 是的。 所以我们要客观地认识自己的能力，不要高估自己。也要做到人和自然的和谐。 最重要的是， 嗯， 要适可而止。 对对对，没错，适可而止啊， 是吧？ 嗯，特别好。 嗯，好。 希望你黑我也要适可而止。 没有，这富妈想多了 啊，想 多，很多时候是在表扬富妈。 谢谢。 真的是在表扬富妈、 嗯。 现在比以前黑的少多了。要塑造富妈光辉的形象。光辉的形象， 嗯，塑造晶晶的形象的重任就交给韩老师了。 哎，大家来嘛哈，大家都来参与嘛。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嗯、大家关注一下，可以收听以往的课程，同时我们为大家推送节目的音频和全文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富妈， 谢谢晶晶， 下次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了解冬季残奥会项目轮椅冰壶。轮椅冰壶运动是冬季残疾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并具有很高的技巧性。轮椅冰壶运动员必须坐在轮椅上进行比赛，比赛采用和健全人同样的规则，差别仅在于轮椅冰壶比赛没有刷冰，且投壶者必须在固定的轮椅上掷壶。除了可以用手掷壶外，还可以用投掷杆挂住壶的上面来掷壶。轮椅冰壶比赛为混合冰壶赛，每支队伍必须有一名女运动员。首先采用循环赛，然后采用 page 赛制，排名前四的队伍进入半决赛，半决赛获奖者进入决赛，而失利者进入铜牌争夺赛，决赛获胜者获得冠军头衔。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更多有关于冬季残奥会项目轮椅冰壶的英文介绍。 Wheelchair curling made its Paralympic debut in Torino in 2006.The sport is open to male and female athletes who have physical impairment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ir body, including spinal cord injuries, cerebral palsy, multiple sclerosis, and a double leg amputation. 今天的冬奥英语核心词汇就是 wheelchair curling. Wheelchair 呢，就是 wheelchair.Curling, C-U-R-L-I-N-G. Wheelchair, 顾名思义就是轮椅的意思，而 curling 本身就是冬奥会中的冰壶项目。那么在冬季残疾人奥运会中，轮椅冰壶呢就是 wheelchair curling。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